从2016年年底以来，关于共享单车的议题突然变得火爆起来，仿佛一夜之间，许多城市的校园、地铁站点、公交站点、居民区、商业区和公共服务区的附近，都出现了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。共享单车在给人们带来出行方便和快捷，以及低碳环保的同时，也成为了一些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，甚至于被侵占、损毁、私占共享单车的事件也是屡见不鲜。而这样的事件，从而迅速引爆了社会对于破坏共享单车的法律责任的关注。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不要让共享单车成为社会的照妖镜。尽管北京市尚未公布今年的小升初政策，但是密云区近日却明确表示，提供祖辈的住房凭证者，当学生全家户籍与祖辈在一起的时候，或者是学生本人以及家长的一方与祖辈在一起时，可以按有效住房的凭证对待。昨天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，从市卫计委获悉，未经治疗的传染性肺结核的患者一年约可以感染10到15人。为了做好结核病的防治，市卫计委正在筹备增设市级的结核病定点医院，解决重症、耐多症以及精神病、儿童等特殊人群的结核病治疗问题。

在那时光里，如果留一点，我就认离去，起码不埋在这春天里。 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，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，没有情人节，没有礼物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